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马静博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的侄子，是1932年在天津出生的。他的父亲马桂元也是一位相声演员，然而他却在艺术的盛年染上了不良的嗜好，最后竟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他离开这个世界那年，马静博才7岁。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天的笑星传奇和您说说相声演员马静博。马静博曾有过2个姐姐和1个哥哥，但他们生下之后没多久都先后夭折了。马静博出生后，父亲为了保住他的命，就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他认了一位还没娶妻的干爹，叫刘桂田，也是说相声的。马静博虽然活下来，但由家里发生了变故，所以他1岁多就被抱到了他的三叔马三立家。马静博是马三立一家人一手拉扯大的，从出生起啊，马静博就已经和相声结下了缘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马静博、王宝同、阚泽良的相声《八猫图》。 唱完了，保证叫您是哈哈大笑， 真好的吗？ 得叫您高兴， 哎，让你喜欢的， 哎，是吗？ 哎，打心眼里喜欢， 哎，有文有点， 哎 哎，有文有 点。对了，你唱点有文有点的， 哎，听这段啊， 我爱听那个， 哎， 你别、哎、别唱这个了， 没这个， 哎，你唱点那好的，我这么大学问，是不是我爱听那个？唱吧，听着啊。哎， 碟碗拼巧，盆罐闪耀。 行， 这有优点呢。 行，走吧走吧。我这还听呢，我等什么有文有点的呢？就这个呀？ 这词句多文雅呀、 啊！不怎么样啊，这个。 怎么呢？ 啊，你没听他唱吗？ 嗯。 碟碗拼巧，盆罐闪耀啊！这是黑了半夜，我这耗子上晚觉怎么行？ 这么回事 啊？ 不一定这么讲吧。您这人，哎，你问问他，您太好多心了。 干脆你们二位啊， 别走，别 啊， 您太好多心了， 我、 哦、太好多疑了。 这不啊？ 这段多好啊！ 这好什么？ 有文有点呢。 啊，这耗子上碗架子好什么？ 这段有文有点，你知道吗？ 有文有点。 哎，这段叫纪晓棠大闹严嵩府， 是吗？ 哎， 这什么内容啊？ 他是这么回事 啊。 严嵩是明朝的奸臣 啊。严嵩，对， 这你知道吧？ 是知道。 哎 啊， 那天是严嵩的生日 啊， 贺客迎门。 嗯嗯， 严嵩把他的古玩玉器全拿出来了， 哦， 让大伙看。 哦， 纪晓棠最恨他。 嗯嗯， 那天他也去了。 哦， 在袍袖里揣了一只白毛玉兔。 嗯， 借着人多的时候，把这只兔撒出来， 啊、 在多宝阁上上下这么一折腾， 嗯， 把严嵩的古玩玉器全摔了。 哦， 一时大快人心。 哦， 哎，这段叫纪晓棠是大闹严嵩府。 哎，这倒是不错。不错，我就听头两句他别扭 听。你往后听啊， 往后听能好吗？ 错不了。 哎、是啊。那您来了， 哎 哎， 叠碗拼桥盆罐山摇， 就这句别扭。 挺好的米面被他偷到，新糊的顶棚被他搅。喂猫的剩饭不见了，常在那笼屉里边滋滋滋叫，屋里没人到处跑，浑身上下无有杂毛。 咯咯咯咯咯咯，你别弹行不行？您这是纪晓棠大闹严嵩府吗？ 哇，这是耗子出窝。 哎，又来了，不是？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莞尔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生，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你主持的百年笑声。马静博刚到马三立家那会儿啊，马三立还没有自己的孩子，马静博就像他们的亲儿子一样，成了他们的心肝宝贝。在马静博三岁的时候，马静博有了大妹妹，后来呢，马静博又有了四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孩子多了，但马三立一家人还是像以前那样疼爱马静博。五岁那年，马静博跟邻居家的小伙伴学会了抖空竹，而且呢钟爱抖那种难度大的单轴空竹。马三立可喜欢看马静博抖空竹了，每年春节前他都领马静博上街，给马静博买一只新空竹。对马三立夫妇的称呼一直让马静博纳闷，马静博大妹妹叫他们爸爸妈妈，而马静博却叫他们三叔三婶儿。于是啊，有一天马静博就好奇地问三婶儿，三婶儿笑着对马静博说，那你就叫我沈妈吧。其实在马静博的心里，马三立和三婶儿就是马静博的亲爸亲妈。马静博就是在马三立一家人的关爱中成长起来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听一段马静博黄族民的相声《白字会》。 那我要带一支钢笔呢？ 哎，那就是小学毕业。 哦，一支钢笔嘛，小学毕业。 哎， 那我带两支钢笔。 那中学毕业啊？ 我要带三支呢。 大学毕业。 我带48支。 那是卖钢笔的。 好，卖钢笔 那可不吗？ 我说您呐，认认真真的。 认认真真的。 您确实给我看一看。 我甭看，我早就知道。 早知道了。 没学问。 你瞧，他认准我没学问了。从哪点证明我没学问？我就不爱听这句话。 我 说 大家，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啊 啊， 有个字就敢呼着念，没学问。 我是孟世航， 我亲眼得见呢。 哪件事儿您看见了？ 这不就前天的事儿吗？ 什么事儿啊？ 前天的事儿，人给他介绍一位啊，哎，新朋友 啊， 他们俩一见面，互相交换名片。 这互赠名片，这不新鲜呢？ 是啊， 啊， 他给人名片，人一瞧，哎呦，黄宗民，您就是黄宗民 啊？对，没错，哈哈， 您跟那个马志明说相声， 他太对了。 嗯，好好好，以后多亲多近。 哎，嗯， 人家给他个名片， 是， 这位啊，姓于， 哦， 叫鱼斧， 这是哪俩字呢？ 就是干钩鱼。 哦， 斧就是那斧子的斧，一个父亲的父字 啊， 底下呢一斤二斤的斤字。 哦，斧头的斧。 这位拿过来就念，哎呦，您就是干爹呀。 好，谁呀？这是我吗？这是我吗？ 不是你吗？ 谁呀？这是哪的事儿啊？我连这俩字都不认识。 别着急，别着急， 再没文化也不这样。 我这说个笑话，这是。 看看，别老玩笑。 我呀，看你看不出来 啊。 有学问没学问，我怎么看呢？ 表面不好看。 哎，看你我看不出来 啊。 要看那古人有学问没学问，一看就看出来了。 哦，您看古人能看出来？ 那当然了。 您上哪儿看去？ 嗯。 啊？ 哪儿看去？ 就你这岁数， 嗯， 能看见古人？ 我能看见， 这挨得上吗？ 能看见。 哪儿看见？ 戏台上。 戏？哦，在戏里边看。 哎，对喽，古装戏里边，一看那古人，你看那个大才子 啊， 一看他走道就知道跟平常人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有学问呢。 那有学问的人怎么走道呢？ 嗯，古人大才子 啊， 走道都讲究一步三摇。 您走走 啊，都这么走。你看看啊，拿着那个小扇子， 是 那叫八根柴。 哦， 扇走道一步三摇。 哦，这么一步三摇。 哎， 叫四方步。 古人嘛， 对， 走道老得这样 啊。 古人身上啊都没虱子。 怎么呢？ 有虱子全抖了下去了。 哎呀，还真有点意思。 那讲究， 讲究什么呢？ 讲究能施衣不乱步。 能施衣不乱步。 对， 您这句话怎么讲？ 走道的时候要稳稳当当 啊。 对， 是 能施衣不乱步。 什么意思？ 就是下雨了 啊， 把身上衣服都浇湿了， 哦， 底下这脚步不能乱了。 哦，脚步不乱 还得要这么稳。 哦， 能施衣不乱步， 斯文吗？ 哎，有学问吗？向着。 对， 你看看，走道就这样。 啊， 下小雨了，照旧这么走。 那要下大雨呢？ 还这么走。 下雹子， 赶紧跑。 哎，怎么跑了这个？ 跑，脑袋砸漏了一会儿。 那还不漏啊？ 对不对啊？ 哦， 有学问的人呢？ 啊， 哎，不声张。什么事不声张啊？ 啊， 比方说吧，街上有什么字儿，他不念出来。 哦，不念出来， 怕念出来念错了 啊， 念白字让大家笑话。 哦，这么个意思。 没学问就敢护着念， 蒙。 哎，大写一念台。 哦，一念台。 画道念腰。 你瞧， 糖炒栗子 什么？ 他念糖炒票子。 嗨， 沙田柚子，他念沙田轴子。 还轴子？ 一国医院 啊， 他念一国将员。 不对，不对，不对。这个医院跟酱园挨着吗？ 是啊，你看看 啊， 嗯，医院俩字儿这么写。 是啊， 这是医，这是院。那个酱油那个酱字你再看看是这么写。 哦， 你看这俩字儿，医跟酱是不是差不太多？ 还真差不多 啊。 哦，这么回事。 对了，你瞧，医院他看着医院念酱园。哦，酱园。 嗯， 一国酱园。嗯，哎呀，一国酱园，一国酱油一定好吃啊。 想着酱油呢， 明天我得尝尝。 要尝尝。 转天拿着个大瓶子去了。 干嘛呀？ 买酱油去了。 哦，上那儿买去了。 到那儿去，外国人不懂他话呀。 是啊， 他也不懂得外国话。 怎么办啊？ 稀里糊涂灌了一大瓶子。 哦，灌上了。这 哎，灌的什么呢？ 什么呀？ 不是酱油。 什么？ 石炭酸药水。 呀，嗨， 到家葫芦糊涂， 嗯， 炒菜吃完了，病了半年。 那还不病啊？那能吃吗？ 半年好了 啊， 出来溜达溜达吧。 是， 一出胡同口， 嗯， 贴着一大布告。 哦，告示。 布告写的什么？不认识。 哦，念不下来。 哎呀，什么内容呢？ 嗯， 他一看旁边有几位 啊， 那儿都念着呢， 正念着呢， 没念出声来，就是嘴唇一动嘛。 哦，心里头默念， 一点头，人家明白了， 知道怎么回事了。嗯， 没念出来，人怕念错了啊。 就是啊， 他一想，要怎么能念出来呢？ 嗯， 不知道你就问问人家呗。 问问吧。 不行啊。 怎么着？ 一问人多丢面子。 哦，还嫌丢脸啊？ 显着没学问 啊。 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 冒充。 这怎么冒充啊？ 他们都嘴动欢。 是啊。 他也来了。 他也来。 到烧饼铺 啊， 买了个烧饼，站在布告这儿咬口烧饼。人家的嘴唇动唤呢，念布告。 是他呢？ 他这嚼烧饼。就在这时候，哎，又来了一位。 又来一个。 确实一个字不认识。 哦，还不如他呢。 不认识，打算问问 啊？ 问你问的有学问的呀。 对呀、 啊，他专问这个吃烧饼。 他怎么非得问他呢？ 因为他这个嘴唇呢， 啊， 比别人呢动唤的厉害。这嚼烧饼的这是。问呢你就问详细点吧。 是 啊，这样先生 啊， 这是什么内容啊？您讲讲 啊。多好啊。 多好。 对， 他问的太笼统。 他怎么问的？ 说的也太简单了 啊。 什么 啊？什么 什么？那意思这里边都是什么呀？ 哦， 什么 啊？就俩字。 他这上烧饼。 烧饼啊？ 我告诉你，哪有烧饼的事儿啊？ 不明白。 不，我说上边的 啊， 上面那是芝麻， 芝还是烧饼的事儿？ 那黑的， 黑的， 黑的烙糊了呢。 嗨， 这边真气了 啊， 骂他一句，什么东西？ 哎， 芝麻烧饼， 还是烧饼？ 你这多有意思， 多可气这。 还有啊，为这个念字念白了 啊， 出笑话吗？为念白字啊，打官司的还有呢。 哦，就为念错字，都打上官司了。 就是吗？ 这怎么回事呢？ 有这么一个庙。 一个庙。 这个庙啊是文庙。 文庙、哦、 哎， 圣人庙。 对对对对 啊、哦、 那个庙那个墙上啊就写着两个字。 什么字呢？ 写的就是文庙。 哦，就这么两个字。 文庙。 哦， 两个大字。 对， 前面就来了两位。 嗯， 白字老先生。 是。 哎，大哥，咱走得真快啊！ 啊， 你看看， 嗯、 啊，这么会儿啊，你看，到了文朝了啊， 文朝， 嗯、啊，文庙，他说成文朝了，那个一看啊，哪儿呢？这怎么文朝呢？这 是，真是， 这不是丈庙吗？ 哎，丈庙啊，好， 那个念文朝，那个念丈庙， 俩都错了， 嗯，谁不服谁？ 嗯， 什么呀？文朝吗？怎么丈庙呢？嗨，丈庙吗？你怎么文朝呢？你看你这人怎么回事？你怎么不服气人？你不服气人？你看俩人越矫情，声音越大， 抬上杠了， 正抬着杠呢。 啊、 嗯，前面来一位出家人。 哦，和尚。 哎，和尚背着布兜子， 布兜子， 布兜子上有两个字， 什么字啊？ 写的是打斋。 哦，是个化缘的和尚。 哎，对对对， 哦、 打斋两个字，哎、就是这个斋呀、啊。打斋， 哦， 这个斋 是， 哎，走走着，哎，大师傅，您先别走， 干嘛呀？ 我们俩就为这事儿，你看这俩字啊，一、 嗯、 指这文庙俩字， 嗯， 这俩字我说呀，文朝， 嗯， 他愣到正庙， 你瞧， 您呢，公道 啊， 您就给我们说说， 是、 哎、我们俩谁说的对？ 谁说对吧？ 和尚，你说，哎呀，你们俩谁说的对呀？ 啊， 你说文朝，他说丈庙， 谁对呢？ 你们俩呀、啊、谁也不对， 都错了吧？ 都错了。 嗯， 我没那个时间跟你们那说，我太忙了。你看一指他那兜子， 兜子 我还得打旗去呢。 打旗呀、啊、好嘛，他也不认识。 你看这旗字，你看跟粘字差不多吧？ 啊，差不多， 就差这个小字。 嗯， 这说打旗，你俩一听啊，什么旗？ 嗯， 那不是打斋吗？ 对呀、啊， 你怎么说打旗呀、啊？ 好 哦，您也是白字老先生， 认出来了。 哎，你也别走了，你别走。哎，没我的事，怎么没你事？我走走走，声一大， 嗯， 庙里头有个教书的老先生， 哦， 拿着书本就出来了。 嗯， 哎呦呦，三位三位三位， 什么意思？ 您那小点声 啊！ 我在里边教学呀、 啊，啊， 没法教了。 怎么着？ 净听您的了。 哦， 你这啊，哦，您是教书的老先生。 是， 太好了。 好， 我们就为这个字啊，这是抬杠啊。 哦， 我说这俩字文朝，他 他说那俩字仗庙，你看和尚打斋他告我们打旗， 那这仨 谁说的对 啊？ 您给评评 说说吧。 这先生一听，哎，这哎呀，你们谁对呀？我不敢说谁对谁不对。 是， 那这么着吧， 啊， 我后边给你查一查。 查什么？ 我那儿有字果。 哎，字果， 字会的会字啊， 啊， 他念成字果了， 他也不认识和尚。 我给你们查查字果。这一听啊，什么？你别走，别走。那不自会吗？你怎么说自果呀？ 你瞧， 你也白字老先生， 嗨， 你还教他们呢， 误人子弟嘛， 啊，你教人白字啊？ 啊， 你也别走了 啊？ 怎么办呢？四个人就归了县了， 打官司了， 官司 啊？ 哎，也别说， 是 当地的这个县官，那是真有学问。 是啊， 有学问。 怎么知道有学问呢？ 因为当地的绅士，给他挂了块匾。 哦，送给他一块匾。 哎， 这匾文是 匾文呢？ 啊， 三个字， 怎么写的？ 写的是赛东坡。 呵，有学问， 有学问呢。就说呀，这个县官呢， 啊， 这个学问呢，才学就好像宋朝的苏东坡一样， 大诗人呢。 赛东坡三个字 啊， 就在堂上悬着，嘿，即刻升堂。 好， 问问，四个人为什么打官司？ 问问。 四个人一说这理由 啊， 我说那俩字文朝，他说仗庙， 是 和尚打斋说打旗，先生给我们查字会嘛，他说字果， 你瞧， 您给我们断断谁对谁不对。知县一听，就为这事打官司 不值当。 就是啊， 行， 又是气又是乐， 那还不生气。 我吩咐你们四句 啊， 上去以后为这事不要打官司。 就是 人家吩咐这四句 啊， 这县官是真有学问。 哦哦哦， 真不愧这三个字赛东坡。 怎么呢？ 人家这四句啊，说出来就是一首诗啊。 哦，是一首诗 啊。 哎，您给我们念念这首诗。 他是这么说的 啊： 文朝仗庙两相宜。 对呀，啊， 念相宜 是 文朝仗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打旗。 错了吗？ 哪有先生查字果？ 哼， 一指他这匾， 是 笑坏本县赛东皮， 他也来自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静博、黄祖民的相声《白字会》。在马静博小的时候，那时全家人能吃上一顿棒子面窝头就算好的了，平时只能靠豆腐渣和山芋糊口。马进博上到小学四年级，马三立就开始为马进博的学费发愁了。为了能让马进博把书念下去，马三立和三婶竟把家里的被褥送到了当铺。后来当马进博知道了这个秘密，就再也无心念书了。马进博发誓要跟着马三立卖艺养家糊口。老师邹宗敏听说马进博要退学，感到十分惋惜。他一边劝马进博不要退学，一边找校长申请免费，但马进博还是哭着离开了学校。马三立见马进博这样铁心，也就同意了。他想，一来可以缓解一下家里的经济压力，二来可以把相声这门艺术传下去。从此呢，马进博就跟着马三立走进了相声艺术的大门，最终成为了一位很有成就的相声演员。和您聊到这儿呢，本期的百年笑声又要结束了。最后送你一首来自梁静茹的歌曲《一夜长大》，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整夜人的泪，他不听话，我不想去擦，就这样吧，爱让这女孩一夜长大，一夜长大，想要说的话竟然忘了啊，我总是很少说，不懂得表达，分手我不怕，你知道吗？你知道的啊，只是。